们平时大家讲的 hit the road 已经上路了。 这个 road 和 way 在用法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觉得这两个词从使用范围上来说啊，这个 way 要用的多得多啊，而 road 则更具体具象一些，强调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能看到的各种路。而 way 呢，它有一小部分的用法是用于现实当中那种路，但更多的是虚拟的和概念上的路。比如说 all the way, in the way, in a way, in the same way as 等等系列表达法，就强调了 way 这个词的概念性作用特别强。我们说一点具体的吧，比如说 please move the chair, it's in the way, 请把椅子挪开啊，他现在碍事儿。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碍事儿啊。way 这个词呢也表示的是什么呢？方式。比如说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I love you in the same way that mouse love rice。 那么与表示方式听起来比较奇怪，但是呢这也是一种说法，所以表示 in the same way as 固定搭配。 Have you heard of the famous nest song 老鼠爱大米 the mouse loves rice? I love you as the mouse loves rice. Well, it's not quite Shakespeare, but it's a little moving. It's humorous too. Bruce 把这首歌翻译成很有文化。Yeah. 我那句话说错了，应该是 mice love rice. Actually, in North America, it's cheese that mice really love. They go after cheese all the time. In every children's cartoon where there's a mouse, they're always after cheese. 如果要是改成美国文化的话呢，就应该是 Mouse is singular form, right? Yes. So, I love you the way that mice love cheese. You know why it's also funny? Because when mice eat, they nibble. They take wee, wee tiny bites. Nibble, nibble, nibble. So, does your love nibble at your object of desire? Great. Yes. That's actually a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culture.Yes, more meaningful. So, mouse loves cheese would be so much better than rice. 如果直译的话呢，就是这个 mice love rice. 但是如果以美国文化为基准的话呢，就是这个 mice love cheese 改成奶酪了。 嗯哼，谁动了我的奶酪？ 很有意思。All right, 那么在这篇课文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Yes, Bruce, anything to say? Yes, I just thought to take one step back. You know, stay warm, keep warm. There actually is a subtle difference. Stay is more of an imperative. Keep is more of a request. So, stay in touch. It's like you're really giving somebody a command. Keep in touch is more like a request. Please stay in touch. Please give me a phone call or something like this. So the difference is between the imperative command and a more polite request. Stay calm, 或者是 stay in touch, 还有 keep in touch, 还是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的。一种是表达自己的愿望，另外一种呢，是对对方的一种要求。 I know stay still very well. 坐好。I say it all the time to my little girl. Stay still. Sit still. It's a request. Yes. Well, it's more of a command. It's a command. Yes. 好，在这篇课文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我想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这就是现在分词。请丹尼老师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好吧 ？Okay. 现在分词的 present participle， 我们现在看呢，它有五个用法，我简单的讲一下。第一个是构成进行时态，比如说 ，She was chasing a dog.What are you worrying about? 那么这里面呢，这个进行时态的这个 ing 形式呢，就是大家常见的现在分词形式，这里我不多讲，因为它是谓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第二个，构成复合宾语， I heard someone singing in the next room. They saw birds flying about. 那么在这个句子当中呢，所谓复合宾语，请大家注意I heard someone singing. 首先大家能了解到的就是谓语部分的主要内容 heard 和 saw 都是感官动词， 在它们后面接的第二个动词，在合成的时候通常是现在分词形式，要么就是不定式不带 to， 而表示正在进行中的这一瞬间的状态，通常呢都用进行时态，而不用不定式。如果你用不定式的话呢，则表示全过程。比如说，Bruce, I saw you shopping yesterday in the supermarket. Right. Past continuous tense. You use the present participle always in the past or future continuous tense. Yeah. 但是如果我说 I saw you shop yesterday in the market, 这就不一样了。它意味着你昨天购物的全过程我都知道。所以不定式不能随便用，而这里面的现在分词表示瞬间动作正在进行，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要。而前面的 heard 和 saw 这样的感官动词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那么第三，担任或引起定语，这里面呢我们看第一句 Have you ever seen a flying saucer? I hit a car coming. So 我们看一下这个 flying， 我讲这里面的 flying 这个词，它表示的是在这里和被修饰词有存在逻辑上的主谓关系，所以会飞的这种物体，比如说我们说的UFO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这里面的 flying 就也和这里一样，指的是和被修饰词有主谓关系，因此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这就是现在分词的在这里面的一种用法。他们之间的逻辑上的主谓关系呢，在第二句 I hit a car coming 也是如此，所以 coming 放在后面进行修饰，其实它是一个定语从句的省略形式，那么做后置定语修饰 a car， 这是我们可以说这五点当中最难的一点。而我们再看接下来第四点，担任引起状语， She sat there thinking， 我们说 thinking 和主语是可以搭在一起的，而和谓语呢它们属于平行的一种关系，所以 thinking 呢和 sat 两个词共享一个主语，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两个词分别架设到两个句子当中，这样的句子过于复杂，干脆把它们合成在一起，其中 sat 作为一个核心主语，而 think 则作为一种辅助的状语形式存在啊，所以我们说它的逻辑主语是一致的。 I was following a truck driving at about 30 kilometers an hour， 那 driving 和它的这个 driving 的主语就是我，它的逻辑主语就是我，所以 driving 在这里也是做状语。担任表语， The story was exciting， It's amusing to talk with her， 这里面呢ing 形式的分词已经变成了形容词，所以在这里做表语。 好，谢谢丹尼老师对现在分词的精彩讲解。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出一个题目吧，比如说这个救护车应该怎么说呢？好了，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丹尼，感谢 Bruce， 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Well, that's all for today. Bye for now. Bye bye.